你好，欢迎来到十倍程序员工作法，我是郑业。在上一讲中，我们讲到了开发过程的自动化，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构建出一个有效的部署包，这个包最终是要上线部署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一下部署相关的工作。在一些稍具规模的公司里，为部署专门设置了一个专有的职位，称之为运维。当然，这个岗位的职责远不止部署这一件事，还要维护线上系统的稳定。不过，如果你的团队规模不大，或是项目处于初始阶段，这些工作往往也是要由程序员自行完成的。对一个程序员来说，了解自己的程序怎么部署上线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既要了解一个软件的逻辑，也要知道它的物理部署。只有这样，出了问题才知道怎么修复。更重要的是啊，我们在设计时才能尽量规避部署带来的各种问题，而部署恰恰也是最适合发挥自动化本领的地方。好，即便我们下定决心准备学习运维相关的知识了，那你准备怎么学呢？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，提到运维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步入这个行业的程序员，你或许会想到 Docker， 会想到 Kubernetes。 如果再早一点入行，你或许会想到 Chef、 Puppet、 Ansible。 更早一点入行的话，你会想到 Shell 脚本。没错，这些东西都是与运维相关的。那我就这么一个一个的都学一遍吗？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，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零散的，没有一个体系将它们贯穿起来，你原有的知识是无法帮助你学习新知识的。这种学习方式效率极低，过程也极其痛苦。如果是有结构的知识，所谓学习新知识不过是在学习增量，真正要理解的东西并不多，学习效率自然也就会大幅度提高。所以啊，想要学好运维知识，首先你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知识体系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运维知识看上去就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工具啊。我曾经也为此困惑了许久，虽然我对各个工具已经有了不少的了解，但依然缺乏一个有效的体系将它们贯穿起来。直到我上了一堂课，感谢 ODDE 的裁缝。有一次他给我上了一堂 DevOps 课，他对运维知识的讲解让我茅塞顿开，从此我的运维知识有了体系。准确的说，他的这堂课就是讲给程序员的运维课。今天我就把这个体系按照我的理解重新梳理一遍分享给你，也算完成一次知识输出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正如前面所说，学习一个新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增量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与已有知识体系之间的联系，我们就能够把已有知识的理解方式借鉴过去。作为一个程序员啊，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知识体系，这就是我们对于程序设计的理解。而理解运维的知识体系刚好可以借鉴这个知识体系。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以最常见的 Java 开发为例，如果要成为一个合格的 Java 程序员，我应该知道些什么呢？首先，肯定是 Java 语言，我需要了解 Java 语言的各种语法特性。不过，只了解语法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程序的，我们还需要掌握核心库。对于 Java 来说，就是 JDK 中的各种类，比如最常见的 String、List、Map 等等。理论上来说啊，掌握了基本的语法和核心库，你就可以开发任何程序了。但在实践中，为了避免重新发明轮子，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，我们还会用到大量的第三方类库，比如 Google Guava、 SLF4j 等等。除了功能实现，还有一些结构性的代码会反复出现，比如在常见的 REST 服务中，我们要将数据库表和对象映射到一起，要将结果转换成 JSON，要将系统各个组件组装到一起。为了减少结构上的代码重复，于是开发框架出现了。在 Java 中最常见的开发框架就是 Spring。 至此你就可以完成基本代码的编写了，但这还不够。在 Java 中你不会从底层完成所有事情，比如虽然你写 REST 服务，但你很少会接触到最底层的 HTTP 实现，因为这些工作由运行时环境承担了。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打好的包部署到这些运行时环境上。在 Java 的世界里，这是 Tomcat、Jetty 之类的容器承担的职责。 我们要做的只是把这些打好的包部署到这些运行式环境上。在 Java 的世界里，这是 Tomcat、Jetty 之类的容器承担的职责。如果你刚刚加入这一行，上来就用 Spring Boot 之类的框架写代码，你可能并没有碰到这样的部署过程，因为这些框架已经把容器封装其中，简化了部署过程。Tomcat、Jetty 往往还只是一台机器上的部署，在现实场景中，一台机器通常是不够用的，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集群。你可能会想到用 Nginx 来做一个负载均衡，但如果用原生的 Java 解决方案，这时候就轮到企业级的应用服务器登场了，比如 IBM WebSphere、 Oracle WebLogic Server、 JBos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Platform 等等。至此，一套完整的 Java 应用解决方案已经部署起来了。但我们知道了这些和我们的运维知识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体系去理解运维知识。首先要理解运维的语言。运维的语言是什么呢？是 Shell。 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 Bash。 我们通过操作系统与计算机打交道，但我们无法直接只用操作系统内核。 Shell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接口，让我们可以访问系统内核提供的服务。你可能会以为我这里用的是比喻，将 Shell 比喻成语言，但还真不是。 Shell 本身就是一门编程语言，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Shell 是可以编程的，但几乎没有人把 Shell 当成一门正经的编程语言来学习，基本上都是在需要的时候搜一下，然后照猫画虎的将代码复制上去。这样造成的结果是，一旦写一个脚本，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语法做斗争，只是为了让它能够运行起来。有了语言，再来就是核心库了。运维的核心库是什么呢？就是 Shell 提供的各种 Unix 命令，比如 ls、cd、ps、grep、kill、cut、short、unix 等等。它们几乎是与操作系统绑定在一起，随着操作系统一起发布的。了解了核心的部分，我们还要了解第三方库。运维知识的第三方库就是不属于操作系统核心命令的命令，比如 rsync、cur 等等。Java 有框架可用，运维也有框架吗？你可以想一下。Java 框架提供的是一些通用的能力，在运维工作中也是有一些通用能力的，比如在安装某个包之前要检查一下这个包是否已经安装了，在启动一个服务之前要检查这个服务是否已经启动了等等。所以啊，能够帮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的工具就是我们的运维框架。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，我所说的运维框架其实就是像 Chef、 Puppet、 Ansible 之类的配置管理工具，他们做的事儿就是把繁琐的工作按照我们的定义帮我们做好。有了对软件环境的基本配置，接下来就要找一个运行时的环境将软件跑起来了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像虚拟机、 Docker 之类的技术，他们帮助我们解决的就是在单机上的部署。一般来说啊，了解了这些内容，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开发环境或测试环境，除非用户非常少，我们可以在生产环境上考虑单机部署，否则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各种各样的技术都是在开发环节的。如果我们需要一个集群或高可用环境，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其他技术，这时候就轮到一些更复杂的技术登场了，比如云技术， Amazon 的 AWS、 OpenStack， 包括国内的阿里云。如果你采用的是 Docker 这样的基础技术，就需要用 Kubernetes 和 Docker Swarm 之类的技术。至此，一个相对完整的运维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，现在你有了一张知识地图，走在运维的大路上应该不会轻易的迷失了。希望你可以拿着它继续不断的开疆拓土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今天的关注点在于将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构建产物部署起来。部署过程要依赖于运维知识，每个程序员都应该学习运维知识，保证我们对软件的运行有更清楚的认识，而且部署工作是非常适合自动化的。但是啊，对于运维工具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我们遇到的很多工具是非常零散的，缺乏体系。今天我给你介绍了一个运维的知识体系，这里借鉴自 Java 的知识体系，包含了编程语言、核心库、第三方库、开发框架、单机部署和集群部署等诸多方面。我把今天提到的各种技术整理了一个表格，附在文稿中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更好的理解运维的知识。 如果今天的内容你只能记住一件事，那么请记住，有体系的学习运维知识。最后，我想请你分享一下，你还能想到哪些运维知识可以放到这张知识地图上的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，感谢你的聆听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